古灵精怪的阿四不是用一种非常巨大的噪音去叫醒你的双耳，而是用一种非常洗脑的然后小清新的方式一直在你耳边喊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这个时候你真的不想耳朵被叫醒都很难的一件事情。光看到起床歌三个字的时候，你会以为这是一首全新的单曲，但其实听到副歌旋律的部分 Get up, get up, get up 的时候，会想到他2013年在预谋邂逅那张专辑的一首歌曲，就叫做 Get up。 其实这首起床歌呢，也是在那首纯英文的歌曲的基础之上加入了中文的一些歌词，然后重新进行编曲，成为了一首新歌起床歌。这首作品呢，也是最近他为某一部剧做的片尾曲。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哪儿呢？今天我们继续开启土耳其之旅，不过目的地更加明确一点，今天我们只去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呢，以前也叫做君士坦丁堡，作为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横跨了亚欧大陆，是一座东西方文化交融、古典和现代交相辉映的世界名城。想象一下，当我们在老城的小巷当中漫步的时候，仿佛时空会把我们带回到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在伊斯坦布尔当中尽情的去散步，尽情的去感受这个地方的独特的美景。之前本周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白举纲全新专辑当中的赤那一个小 EP 当中的一首歌曲，也跟大家介绍过，在今年白举纲会带来自己的一张全新专辑，并且呢会分为四种独立的色块，赤蓝青白，带来四张小小的章节。以下我们听到是来自于蓝这张的骚直播。你想做独角兽，想抓住迷雾，当作灵魂的路，想一眼糊涂，我没有寻觅之处， 四色板块，之前我们听过了赤，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蓝这个板块当中的 Such Boy。 什么叫做 Such Boy？ S-A-O-C-H-I， 按照他自己的翻译过来就是骚气男孩。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时髦的电子，以及儿时顽皮的吹口哨的那种口哨声，少年的几分诙谐几分勇气，少年的几分异样几分敏感，以及少年的几分自恋几分讽刺，在这首骚气 boy 当中都有逐渐的体现出来。现在骚气男孩好像越来越多了，从外表上来看呢，好像打扮得非常非常的时尚，好像有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但其实内心深处往往有的时候要么是不确定的，要么然是很坚定的。 Such Boy 这首歌曲呢，也是这个蓝色板块所要表现出来的一种蓝色的感觉。提到蓝色，你会想到是怎样的画面，是一种美好迷茫还是什么呢？接下来带着这样的一种小小的想象，我们一起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转一转。蓝色清真寺呢，也被叫做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和圣索菲亚大教堂是遥遥相对的。有两万多块蓝色的瓷砖装饰着四壁，而这样的蓝色的瓷砖也不是普通的蓝色瓷砖哟，是伊兹尼蓝色瓷砖。260个天窗让光线缓缓地照进室内，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和蓝色的瓷砖交相辉映，呈现出如梦一般的光影。厚厚的华丽的毯此刻呢也是一望无垠般的展开，穹顶看起来非常的遥远，也非常非常的广阔。所以在蓝色清真寺当中呢，很多人的心会变得很静，然后去思考很多事情。有两个小 tips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蓝色清真寺是没有门票的，免费参观。不过各位，特别是女生朋友们，不能够穿短裙，必须要戴头巾进入寺内，门口是有免费围巾可以拿的。另外一点呢，是清真寺每天开放一段时间，门口的小牌子呢会告诉大家今天开放的时间，免得耽误大家的时间在这里干等啊。走一走，停一停，今天你的行程是什么？明确的还是漫无目的？不论怎样，当你的心想要放松下来的时候，听一听歌，随意的感受一下此刻环境当中的美丽惬意。比如说此刻下的小雨，不要去说下小雨天气会闷热，不要说下小雨可能会让你的衣服变脏，就去享受像孩子一般感受小雨的乐趣。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于林忆莲的翻唱，《情人的眼泪》。 次听到这首《情人的眼泪》，听的是谁的版本？是在什么地方听到的？电影当中不经意间出现的一句，还是小的时候家长在家里放的音乐，又或是有一天在电台当中不经意间的邂逅。情人的眼泪可以说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无论是最经典版本的潘秀球的版本，后来姚苏蓉的版本，蔡琴的版本，齐秦，以及此刻我们听到的林忆莲，每位歌手在诠释这首《情人的眼泪》的时候的方式都不太相同。刚才我们听到的林忆莲的这个版本，真的是媚到骨子里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了林忆莲第一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中。这张专辑呢，曾经在全亚洲销量有200万张，令林忆莲成为了90年代首位横跨中很多地区很受欢迎的一位非常受欢迎的女歌手。在94年的时候呢，那张专辑还曾经入选了唯一一张的香港艺人的音乐作品，成为了台湾地区的百家专辑。刚才我们去了蓝色的清真寺，接下来呢，我们去圣索菲亚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土耳其经典当中的经典了，这里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首先，教堂宏伟的穹顶是由4座大拱门支撑的，配合着精美的马赛克，镶嵌了很好看的壁画和繁复美丽的吊灯，非常的神圣，非常的美丽。曾经呢，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作为基督教堂建立的，后来改为清真寺了，但是仍以大教堂命名。还是有一个 tip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刚才我们说到的蓝色清真寺是免费的，而圣索菲亚大教堂呢其实是收费的，不过6岁以下儿童是免费的。另外开放时间呢是周一闭馆，每天上午9点到傍晚6点，排队的人是比较多的，所以一定要合理的安排时间。前面我们听到了一首经典的《情人的眼泪》，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挺经典，但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了，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作品，听听看你还记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 Hey, You once called me your baby, Say it for the last time, With all your strength and meaning in this time.Hey, you once promised me the world, but I never asked for it, but I never asked for it. Hey, you once praised me beautiful, why I get weaker, why would I get weaker?Oh, please, please don't. I am so scared, scared you're too perfect for me. Or am I too naive for you? Pretend nothing ever happened. No. Listen， 陈奕迅的相对比较小众一点的歌曲 Nothing Ever Happened。 这首歌曲大概想要传递的，也许相爱的人注定只能观望，不管他们曾经是如何的相爱，最终似乎还是未曾爱过。 Hope to see you sometime。 这样的情绪有一点像最近陈奕迅另外一首很受欢迎的歌曲《我们》当中的前两句唱的，该说的别说了，你懂的就够了。这首歌曲很厉害的一点，当然除了一方面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演唱之外，而这首曲子呢是来自于林伟哲。刚才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编配，吉他加上大提琴加上架子鼓，这三种乐器的配器呢，恐怕是屡试不爽的英伦范儿的体现了。林伟哲抓得非常的精准，而这首歌曲无论是演唱还是编曲，都是体现出非常强的一种气氛。无论你听不听得懂歌词，这样的气氛会让你伤感，会让你思考，带给你种种的情绪。这也是他《上五楼的快活》这张专辑当中一首很难得的非常棒的作品啊。好，接下来我们切换一下情绪。有的时候好像两个人在一起看似很难，看似会发生很多痛苦的事情，但是遇到那个对的人的时候，还是希望他能够成为那个非常棒非常对的人。一首新歌来自于 Meghan Trainor 的 Let You Be Right。 Don't forget you love me when I break things, make things a little bit uncomfy. Baby, don't hate me. You probably think I'm crazy and it's stupid and foolish the way we've been behaving. So don't keep dragging this on and on when you know that you're wrong. You're wrong. I don't wanna fight tonight. I'ma let you be right.I'ma let you be right. We can make up if you just kiss me at the next traffic light. I don't wanna fight tonight. I'ma let you be right. Let you be right. Oh, oh, oh, oh, oh. Let you be right. Let you be right. Oh, oh, oh, oh, oh. Let you be right. Trust me, trust me. I need you to trust me. Cause I say shit I don't mean.Words for me ain't easy. Oh baby, don't hate me. You probably think I'm crazy and it's stupid and foolish the way we've been behaving. Yeah. So don't keep dragging this on and on when you know that you're wrong. You're wrong. I don't wanna fight tonight. I'ma let you be right. Let you be right. I don't wanna fight tonight. I'ma let you be right.Forget you love me. Hey, yeah. Love me, love me. Don't forget you love me. Hey, yeah. Oh, hey, hey. I don't wanna fight tonight. I'ma let you be right. 继 No Excuses Can Dance 之后呢，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依然是来自于 Meghan Trainor 的一首新歌，叫做 Let You Be Right。 今年呢 Meghan Trainor 也会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值得期待一下了。 Yeah, 这样的天气哒啦哒啦，不知道此刻外面还有没有在下雨，直播间当中看不到。哎，总之吧，有点阴天的天气，很想听 我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一组演出方面的消息。大型原创歌剧《马可波罗》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之后将开启国际巡演。和五月初在广州大剧院首演的阵容相比，《马可波罗》北京站演出更换了3名主演。根据原有档期安排，著名歌唱家周晓琳接替比利时歌唱家爱丽丝·卡鲁瓦尔兹扮演女主角，著名歌唱家袁晨野接替王云鹏扮演文天祥。除此之外，扮演忽必烈的著名男低音歌唱家田浩江因为胆囊炎病情加剧，遗憾取消了北京站的演出，由青年歌唱家赵明接替。本月19号和20号同样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的还有话剧新作《老舍赶集》，融合了老舍6部短篇小说的内容，按照不同场别讲述6个满含家庭生活温暖的故事，也展现老舍笔下普通平凡的生活气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8年第一部新戏《鹬蚌鱼》将在本月26号首演。这部儿童剧以鹬蚌相争的成语作为创作灵感，是一部没有语言的肢体剧，从舞美、音乐、服装、形体等方面展现了不同的中国文化元素。而音乐方面，每个角色都有代表性的中国民族乐器进行配乐，通过将乐音采样后进行电子化的处理，其中还包括尺八这种拥有古老历史的中国传统乐器。整部剧以人偶结合的肢体剧方式展现中国式的寓言童话故事，作为送给首都儿童的6一礼物。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眼神很有意思，很难琢磨。从眼神当中我们读懂爱，从眼神当中我们看到失望。此刻听着这首《眼神》，你的眼神落向了哪里呢？ 执着让人觉得好吃力，我只是看着你了解的神情，微笑扬起又能继续，有时候 候，爱是一种眼神。 在蔡琴的经典作品《你的眼神》当中是这样唱的，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在这首孙燕姿的眼神当中好像依然如此，只要你的一个坚定的眼神，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怕，什么都可以了。提到作战，提到我不爱，懂事，直来直往，爱从零开始，应该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孙燕姿的作品。但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眼神》呢，相对来说跟前面那几首歌相比好像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了，但同样这些歌曲全部来自于一张专辑，就是孙燕姿2002年的 Live 专辑。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眼神》呢，孙燕姿除了演唱之外也是自己做的曲。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前往土耳其，但是只局限于伊斯坦布尔，在这座城市好好的转一转。前面我们去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接下来我们就去位于圣索菲亚大教堂旁的一处地下建筑。这个地下建筑如果你去过伊斯坦布尔的话应该都有去过，每一次去完之后的朋友回来都说这里很难忘。地下水宫殿，如今的这里呢可以称得上是伊斯坦布尔最浪漫最神秘的景点之一了。这里有336根巨大的石柱构建成了一座巨大的宫殿，每根柱子上也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此外非常悠远旷远的滴水声，再加上一些很诡异的传说，总之吧，来到这里仿佛我们会走入另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当中。越是神秘莫测，越是搞不懂的，乐趣才越多吧。 摇摇晃晃走在街上，管它是什么模样，懒懒洋洋晒着太阳，脚下是我的音量。哒哒哒，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等你来打开。就算找不到什么理由，放松下来跟我去快乐。你的心情好不好？找点乐事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我就这样等你来。你的心情好不好？找点乐事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东张西望左右看看。 的心情好不好，我就这样等你来。你的心情好不好，找到乐事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东张西望左右看看。心情好不好，找到乐事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我就这样等你来。你的心情好不好，找到乐事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东张西望左右看看。 吹着口哨到处走一走，加上今天的天气仿佛戴着一个礼帽，然后呢拿着一把雨伞，最好还是那种长柄的，非常悠闲的在街道当中随意的逛一逛看一看，然后呢你的心情想要不好都挺难的。不过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好像大家应该都会有相同的感受，两个人一起出去，整体一定是快乐浪漫的，但是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小口角，会有一些非常生气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问，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到底为什么这个样子。 说存在感喜欢狂野姿态，但就是不肯松口说你想要怎么办。我不想要再等待，我为什么要等待，等待你跨过坎，等待你长了胆，干嘛不直接冲刺，我大概会让你爱。别冲越时间来自多个暴力，面对面也眼对眼，你要不要说了到底，哪有那么多的内心戏，来自多个暴力。 My oh my 你烦不烦，难道你想成了到底。 小安谱曲编曲，阿妹的演绎。到底也是收录在阿妹2017年，也就是去年12月12号发行的专辑《偷故事的人》当中。昨天下午大概3点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有看到各种各样的推送。金曲奖呢，今年公布了入围名单，其中呢，阿妹、张惠妹和林俊杰分别获得了6项提名，领跑的提名名单啊。像阿妹的《偷故事的人》这张专辑是入围的包括年度专辑、最佳普通话女歌手奖等在内的6项提名。到底最终能够获得哪些奖项呢？也是值得期待和关注一下的。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独立大街去转一转。独立大街首先要去的是 Taksim 广场和独立大街这一带，这里呢是伊斯坦布尔欧洲新城区的商业中心。当然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店铺，爱美的喜欢逛街的男士女士们可以在各种各样品牌的店铺当中呢去选到自己心仪的新品啊，各种各样的产品。在两边还有很多颇具欧洲风情的街巷，开着很多的咖啡馆和小酒吧，哎，爱拍照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应该两眼放光了。这里呢被称为是步行者的天堂。独立大街上最有名的就是红色的有轨电车，不论你坐不坐，光是看一看都会觉得很复古的疼。当然走一走，有的时候也许还能碰到一些老古董。 无名的小楼藏着一尊满脸沟壑，分不定是美是丑的老古董。流传多少年，陈旧还是孤单坚守，双情是相是弱的老古董。 时间往几年前推，或者是十几年前推，那个时候的人们听到老古董三个字应该会觉得是非常执拗，非常顽固，甚至会觉得不高兴，你说我是老古董。 但是在今日再听到老古董，有一种复古痛，有一种博学，有一种非常厉害的感觉。编曲很好听，在今年呢，许嵩会带来第七张自己词曲全创作的专辑。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老古董》呢，就是即将要出现的这张全新专辑当中发表的第一首作品。当然，除了包办了词曲创作，音乐制作方面呢，也是全部由许嵩亲自打造的。可以说，刚才这首《老古董》当中呢，也是再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 Rock and Roll 的经典的音响效果，极致的复古啊。许嵩呢，还特别的置入了擅长运用的古琴，所以在听那首《老古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东方古典乐器和西方现代乐器的交相辉映当中，凸现出了古乐在今天一种全新的一个面貌。好了，刚才说到今天是下雨天，下雨天适合听一些慢一点的，可以让自己舒服一点的音乐。比如说这首 Something。 You told me later you were thinking of me.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it. You told me later. 会让你的筋骨绝对的舒活起来，放松下去。这首歌依然建议大家可以把音量开大一点，放心，不会吵到你。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831的新歌全球大首播，一起来听听看。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全球首播， 大家好，我们是831，只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就可以抢先听到我们的新歌 《一事无成的伟大》。 这一生一事无成又怎样？为何要靠生命成才？中的船浪，小公园也照常。好漂翻看，好不完，进攻用何豆浆？没入围的奖项，没人懂得漫长。能感动自己的歌，才是唯一解答。事业热血漫画，信仰总会心凉。现实像沙漠般荒凉，为何幸运总还依然灿烂的花？这一生一事无成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每一晚每。重来，我会怎样？